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换新闻。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今天您听到的这一集节目呢，将会是一集人物的访谈，我们邀访到台湾中国时报的前著名报人王建壮先生，请他来谈台湾的媒体。那么在今天的12点半之后呢，我们将会开放全媒体的互动话题。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又是有关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反腐败的话题。那么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在中纪委的会议当中呢，王岐山就提出对于大家关注的裸官问题，要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外或者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短短的一句话引发了大家非常多的联想，管理和监督。那什么是管理和什么是监督呢？这个裸官和配偶子女移居国外境外的这个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又究竟差了多远呢？那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你是不是可以接受或者说认同一个公职人员他的配偶和子女移居国外，不管他的官职有多大。关于这个话题，你可以打电话进来发表你的看法。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的听众可以拨打18723346。凤凰 FM 的手机用户呢，可以使用手机凤凰FM 的一键call in的内容，在12点半之后欢迎打电话进来发表看法。那我们今天将要听到的这位访问的主角王建壮先生，1952年生人，他从事这个媒体业30多年，因此他每次每每不管是写文章还是讲话，总是强调自己是一个老派的人物，拥有很多老派的价值。在台湾走过威权时代，走过本土意识崛起的时代，走过一个社运风起云涌的时代，又看着台湾的媒体发生这么多的变化，在很多内地或者说大陆的朋友看来，非常这个活泼的台湾媒体，在他的笔下或者说在他的言论当中，却经常得到毫不留情的批评。我们今天就听到这位来自王建壮的访问台湾三十多年的报人。 注意到您一开始提这个，您说自己是老派的这个价值啊， 看我那篇文章， 对，我看了您这个老派的人物，这个我想老可能不仅仅是指经验丰富的。今天在这个新闻当中讲这种经典啊，或者说讲这个新闻理想，大家一直都在提，但是我总有一种感觉，好像是已经感觉这个潮流是在消磨它的一个潮流。所以您觉得今天如果再来让您讲说今天要坚持的这个经典的价值，或者您的说法老派的价值的话，这些价值是什么？ 其实我讲的老派的价值啊，它真的是不分古今中外， 是， 那是作为记者，他本来就应该跟他的角色相对应该应运而生的一个价值。我这个文章里面当然写到是比较偏重在华文媒体的，你比方说啊，你写文章的人，你必须要笔之笔，消之消。西方告诉我们，媒体是永远的反对派，啊，中国儒家学说告诉我们，知识分子不能依附权势，啊，余英时教授讲说，知识分子必须以道抗世，这些其实都是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他应该有的基本的涵养。所以卑之无甚高论，没什么了不起。但是比较悲哀的是，现阶段新闻界很少去思考价值的问题。每一天大家追求的东西是新闻怎么写的有更多的读者，负责任的人，报老板的人考虑的是报纸能够卖多少，杂志能够卖多少，而不会考虑到所谓的我们讲的 value 价值。但是价值是媒体这一个产业之所以跟其他产业最大的不同啊。媒体产业跟做茶壶的产业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有些东西它亘古不变的。 远古不变的。张居然坚持的东西也是你要坚持的东西啊，对不对？ R.F. Stone 坚持的东西也是你要坚持的东西、啊、但是显然这个传统消失掉了。 您说的这个价值我听上去啊更像是一种道德的要求，是一种风骨。 它跟道德可能无关，跟风骨是有关的。所谓风骨有关，这个中间还包括了，甚至包括了角色的方法论。我刚刚讲到的，你比方说梁启超讲的比则比消则消，这是方法论的，这是方法论的。永远的反对派是角色，对不对？不能依附于权势，这是角色。以道抗势，方法论的、这是方法论的东西。所以老的价值主要是一个精神，我觉得它主要是一个精神，它不是那么、我们讲的严格一点，它不是那么具象，它不是那么具象。你这个你要落实，比方我刚刚讲那些老价值，你要落实下来。我们在台湾当记者，比方说你一个记者，你能够跟今天你跟总统见面吃饭也好，喝酒也好，你能够平起平坐吗？如果你做得到，坦白说，我刚刚讲的那一个那个价值，你坚守到。但我们通常，我们可能现在的记者，包括报老板、媒体老板也一样，看到总统就觉得自己稍微低一点，没有这回事的。因为我在讲，我就说落实到最生活面的，它就包括这个东西。落实在文章新闻里面的，就是我刚刚讲的张继鸾敢批评蒋介石那样子批评，那个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有骨气 呀。一种是在言论里面，一种是在日常生活里面，日常互动里面。如果你这两种你都做得到，你能够所谓的要抗势不依附于权势，永远的反对派，你跟总统吃饭就跟你的朋友吃饭一样嘛，稍微对他尊礼貌一点，如此而已。你不可能说变成那种低人一等。 是， 写文章也是。 您刚说有很多现在很实际的情况，我们每天也都碰到啊。这个阅读率或者说收视率，这个是媒体的一个命根子，或者说有的人会去考虑到哎发行量啊经营的状况。那不光是小媒体，在台湾之外做得好的世界性的媒体，他也会强调，比如说路透社，他会讲在市场化的当中我创造价值。您怎么来看这个媒体跟这个市场化的这个定位？ 我从来不排斥市场化。我始终相信的一件事情，就是英文讲叫做 good journalism is good business， 好的新闻就是好的生意啊。所以那中间并不是一个互斥的，中间并不是一个互斥。纽约时报之所以当年能够变成纽约时报，是它 good journalism， 所以它变成了 good business。 但是现在我们对所谓的 good journalism 的定义变，我们对我们的 definition 变。你比方说拿台湾为例，台湾在一传媒没有进到台湾之前，我们对新闻的定义是绝对不包括挖人隐私的新闻的。 没错， 这很简单嘛，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的 definition what is news， 你绝对不会说 gossip 挖人隐私的这种新闻说它是新闻，不是的。但是一传媒厉害，它改写了新闻的定义，所以你定义变了。所以good journalism 那个 definition of good journalism 变了，所以那个 good business 或者 bad business 那个未来的可能性也变了。原来我们走的，我用另外的语言讲好了，原来我们走的是少林派的武功，少林派的武功以打出某一个拳，使出某一个少林派的内功心法的时候，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你的市场是怎么样，你的结果是怎么样。 是， 但此刻不是，因为魔教进来了。 您指的魔教是 呀，就是比方说像一传媒嘛，那是赞美他啊，那是赞美他。我跟黎晶当面也讲过这个话，魔教进来了，武功路数不一样了。少林是原来打出一掌就是威震天下，魔教不一样啊，魔教的武功路数跟你不一样啊。所以你回头去看市场的状况是一样的。 以前少林派的人可以变成武林盟主，魔教进来之后是魔教变武林盟主，武功的 definition 变了。 那所以您的意思是，现在魔教做了武林盟主，所以说我作为一个习武之人，我就要学习魔教的路数吗？ 不，当然不。如果你要学魔教的，魔教也有好人啊，对不对？正派的也有坏人在。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老派的价值，即使是在魔教里面，他事实上他也坚持。你比方说，美国的所谓的 tabloid。我们讲的，或者英国的 tabloid 狗仔队， 它有一个最重要，你可以用狗仔队，你也可以用 mark raker 扒粪者。如果你用扒粪者，不要去被这个中文影响，它事实上它是一个赞美的，你就是一个 in depth 的调查采访记者，非常有深度的调查采访记者。二十世纪初期最好的记者都是 mark raker， 都是扒粪者。但是台湾此刻目前为止，我们只有八卦而没有扒粪。 八卦跟扒粪之间区别是、 那不一样，那不一样。 Gossip 跟 Mark Raking 英文就不一样了。Mark Raking 是你去挖掘黑暗的东西， Gossip 不见得是挖掘黑暗的东西。 Gossip 是说人说长道短啊，论人是非啊，什么什么什么窥人隐私啊，种种。Mark Raker 他就是 in depth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就这么简单。Gossip 不是的 ，Gossip 就是你去拍凯特王妃，穿比基尼泳装的，那个跟 Mark Raker 无关的，Mark Raker 是扒粪嘛，扒粪他是扒黑暗的东西嘛，黑暗的东西是什么？黑暗的东西跟 public 有关的， 跟公众利益有关， yeah， 跟 public interest 有关的，所以这个差别很大。所以我回头去讲，台湾此刻一传媒，它也有老派价值的，它不是没有的，它常常像林义士这样子的新闻，这个就是它老派价值的实践的结果。但是这个比例太小了嘛，这个比例太小了。中国时报应该是走老派价值的。但是全台湾的现在的媒体都在学一传媒啊，不知不觉嘛，都在学一传媒嘛。礼拜三一定要等一周刊出刊嘛，对不对？一周刊有没有独家新闻嘛？有独家新闻就跟进嘛。一周刊变成了台湾的国家通讯社，这个就是所谓的，我觉得就是，怎么泰阿倒持啊，神魂颠倒，这个变。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今天在12点半之后，我们开放的互动话题是：中纪委强调要加强监管裸官，要严防裸官。那么在具体的这句报告当中提到，是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外和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且不谈这个管理和监督，你对于国家工作人员有配偶和子女移居国外和境外怎么看？您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行为吗？在12点半之后，欢迎打电话进来发表你的看法。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00，香港可以拨打187-2346，只收本地通话费。凤凰 FM 的手机用户可以使用意见 call in 的功能，打电话进来发表你的看法。那么在今天的 3D 化新闻的前面部分，我们仍然听到的是来自台湾中国时报前社长，也是在台湾有30多年非常丰富从业经验的老报人，他自己更称自己是一个老派人物，坚守老派价值的这位王建壮先生。那王建壮在他的凯撒的面具漫长的告别，相信也是在他的中国时报评论部分的最后一篇他的这个告别篇中提到，他说台湾现在的媒体环境可以说是用颠簸牵制这四个字来形容，颠簸的是媒体变局与乱局接续动荡，而牵制的是媒体已经日暮穷途却又无计可施。那么 刚才王先生表述了自己的新闻理念，他强调引用梁启超的话来说，比则比，笑则笑，这是一个报人或者说一个新闻人的风骨和准则。那么对于台湾今天的媒体行业，媒体的读者，他又是怎么看的呢？我们继续来听王建庄的访问。 不止一次听您刚才说到这个台湾现在媒体烂，那么这个烂它对于读者的影响，是不是说读者会也会期待说我就要看这样的媒体？ OK，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恶性循环的问题啊。我们绝大多数人，如果你做民调，说你会喜欢《苹果日报》还是不？应该要怎么讲？你赞不赞成《苹果日报》挖人隐私啊？类似这种，我敢讲，五成以上的人反对。但是反对的同时，他就在 Seven Eleven 去买他的报纸了。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我不排斥一个社会里面有像苹果这样子的我们所谓的 tabloid 的媒体啊，不只是它版面的问题， tabloid 是讲风格的问题啊，我不反对，我也认为要的。但是一个社会如果只能够让 tabloid 的媒体生存，而没有办法让比较老派价值的媒体生存，这个社会是有问题的。英国是 tabloid 的新闻的始祖，有那么多 tabloid 的媒体，对不对？ Murdoch 不晓得有几家，不是 Murdoch 的 Daily Mirror 也是，都是 tabloid 的新闻。但是英国同样也有 The Guardian， 有卫报，也有卫报这样子的媒体。英国的社会能够让卫报这种老派价值的媒体不但能够生存，而且能够有那么影响力，那么大的影响力，台湾就没有办法了。台湾好像非此即彼一样，台湾就没有办法让一个老派价值的媒体存活得很好。你想想看，我们现在台湾，我讲是报纸好了，我们都讲白话文，一周刊其实它最好，因为它八卦嘛，好看嘛，对不对？它销路最好。其次是自由，为什么自由好呢？他政治立场鲜明嘛，所以支持绿色的绿营的人都看苹果啊，都看自由嘛。 嗯哼， 虽然自由在我个人的认为，我不是因为他的政治立场我不看他，我是因为他的专业实在够烂我不看他。他那个新闻有时候根本不晓得什么乱写一通啊。但是真正的两家所谓还坚持，原来中国时报也包括在内。苹果跟中国时报还坚持老派价值，包括版面，包括新闻的头题的选择，什么种种啊，为什么要这个做一版头，那个做二版头，大概都是它老派价值的落实。但是这两家报纸销路，就是我刚刚讲的阅读率都是10%+的，那个苹果跟自由阅读率是30%-40%，这个就是一个大问题了。纽约时报，美国最大的报分的报纸不是《纽约时报》吗？你们都知道了，就《National Enquirer》， 国家新闻报 啊，那个是 tabloid， 我们不管它。好，那另外的报纸，它最大的报纸报分 circulation， 不是《Wall Street Journal》就是《USA Today》。 对。 但是《纽约时报》照样可以生存啊。虽然它财务很辛苦，但是那是它另外的问题。这个报纸照样有100万份的左右的实力啊。只是因为他可能其他的这个成本过高，我刚刚讲的，比方说他买了很多不该买的这些种种。OK， 所以我说回来，一个社会，你有这个八卦的，有这一个情色的都 OK， 但你这个社会如果没有办法让一个老派价值的媒体存活，这个社会有问题。这个社会，所以我说台湾社会是一个有问题的一个社会，啊，有问题的社会。你比方说我们的杂志。台湾的杂志永远是两种杂志会卖，一种八卦杂志，一种成功学的杂志。每次教你成功，哇，这个你知道吗？我常常跟我那些卖成功学的杂志的朋友讲说，我说你们在卖鸦片啊，成功郭台铭的成功术20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谁谁谁，都讲那些催眠的成功的故事。台湾就是两种杂志卖钱。你真正有言论，想要在言论上发挥一点影响力的杂志，对不起，你能够不关门，你要偷笑了。 那您有没有想过，比如说在美国，您说有小报也有大报，大报它仍然可以生存，但是为什么您说在台湾这个大报就没有办法生存呢？ 这个社会，我觉得这个社会这个非常奇特。我再举一个例子讲，讲美国好了，美国的所有的有影响力的杂志，比方说 New Yorker 啊，比方说自由派甚至左派的代表性的刊物 The Nation 国家杂志啊，背后都有一个 foundation 在支持，这个 foundation 支持他100多年，但我不是一个 foundation， 这个 foundation 我就说有一个 foundation 在支持他100多年。 The Nation 创刊100多年，亏100多年，纽约客是赚钱的，没有错，是赚钱的。但是台湾有吗？台湾有一个 foundation 去支持任何一个媒体，而不管你的盈亏。国家杂志亏了100多年啊，办100多年，亏100多年，黄春锦照样支持。所以就是让那个老派价值永远不会在这个社会缺席。台湾就不是啊，台湾没有啊，你死了你就死了，你就永远缺席。 但是你有想过为什么吗？为什么比如说台湾没有这样的 foundation， 没有这样的基金会出现呢？ 我们的文化还不到。 你觉得这是文化的问题？ 文化的问题啊，我讲的文化的问题，整个社会的文化的问题。我所谓文化讲的是那个背后的那个 culture 啊，不是我们看到的所谓这样子的文化，这样子的文化啊，它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我们的企业界到此刻目前为止，坦白说句话，你不要讲说他对媒体 foundation 这样的认知，他连公益都没有，那个认知都不够。台湾的媒体对公益的角色的认知都不够。你说你要去学这个 Bill Gates， 不可能嘛？你要去学巴菲特，你都学不会的。我们的企业没有那个文化，没有那个文化。 但如果按照您这样的这个判断的话，听上去对所有的华文媒体都是很悲观的。 我不是说企，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企业的主动跟企业的被动参与媒体的这个中间有差异的。很多企业没有，但是台湾的媒体是不是有做这种呼吁？台湾的媒体是不是，比方说不止华文媒体了，有没有做这样子的呼吁？而这样子的呼吁不是一次两次，不是一次两次，长期的一个呼吁在。如果有的话，你说能够会不改变吗？哪个企业不想要去对他的企业做美容？如果他能够参与文化事，而又能够博得一些所谓的虚名啊，或者什么假誉这些东西，他当然怎么会放弃呢？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个社会缺乏一个互相喊话的文化， 互相喊话， 缺了一个互相喊话的文化。我们应该向企业界喊话，说你应该来投资媒体，你应该像某某企业投资《纽约客》一样来投资媒体。《纽约客》，你看多棒的一个杂志啊，对不对？你应该学 Bill Gates 去投资某一个这个支持某一个公益，public affair 这样的事情。我们没有互相喊话的文化，我们只有互相打击的文化，互相排斥的文化，没有互相喊话、互相提携的文化，我们缺乏这个。台北几年前我就跟很多企业界朋友都讲过这个 foundation 的概念，每个人听都很好啊，因为这个没有任何对他们不好的。但你像他们如果参与，比方说我随便举个例子，拿出个3亿，比方说他就不可能答应。但是美国拿出3亿算什么呢？50亿这种都是 piece of cake 的事情，这样。我觉得这是文化，这是一个文化。 您有没有想过，作为您的话，一个理想的一份刊物，或者说一家媒体，您的一个理想的读者、理想的观众，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OK， 我平生做新闻工作，最恨做这个 target group research， 我最恨这个，说我杂志没创刊前，我就要跟出钱的人说，我大概我的 target 是谁，我大概我的经济收入是多少，教育程度多少啊，种种种种， 你要去做投资报告，你要求人家都要写这个东西啊。我每次碰到这种人，我就说那我不跟你讲，我不谈了，因为这个东西坦白说都是虚功。好的媒体啊，好的媒体，我们讲，比方说刚刚说李俊轩老师说《大公报》当年最多的是五万份，《大公报》五万份，他的读者从蒋介石到范夫者流不看的，当他是那样子的一个媒体，《纽约客》是不可能的，《纽约客》是不可能，因为《纽约客》你必须是中至中产以上的人才看，因为他的文章的选材。但是《The Guardian》这个这么有影响力的一个报纸也是一样啊，小学生也可以看的。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我的痛恨，分众啊，什么，我觉得好的媒体根本你不要思考这种东西，你的读者他自然会来。如果你媒体不好，你分得再清楚，你 target 瞄得再准，甚至把他们的这个喜好都根据民意调查做了分析的，好的一大幅度说啊，这个杂志。这个女性为主的，她的穿衣服应该去多报道，像什么 Uniqlo， 像报道那样子的价位的那样子的风格的啊，所以全部杂志可能创刊前五期全部往那个方向走。我告诉你一样，结果不好看就不好看，不好卖就是不好卖。你所有的这种所谓的 target research 做得再好，也是一样。 啊，所以您的这个。办报或者说做媒体是觉得酒香不怕巷子深 啊， 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吗？觉得我如果做得好的话一定会有人来，我不需要去考虑说我给谁看。 OK， 这个是会被人家批评傲慢，但是真正的好媒体永远是我坦白说啊，这就是老派价值一个，我永远相信 editor oriented 编辑取向，我永远不相信 market oriented 啊，我不相信，不是我自己脑子里面说不相信，我三十多年的经验告诉我，那个都是假的，那个都是假的。marketing 啊，什么这些东西，我们必须要 reader oriented、market oriented， 这都假的。你如果说你根据这个东西在，我坦白说，你根本不需要人来操作媒体，我们现在电脑就可以做。你把所有的 data 全部输进去。Market research 今天告诉你的所有的东西，说服装应该往哪个方向走，服装的专题，啊，食物的饮食的专题往哪个方向走，你全部把 data 收集得很完整，你全部输入电脑去，电脑会帮你编一本杂志的。 事实上，现在很多媒体已经有这样的做法。 所以这就麻烦了，要那个人干嘛呢？所以我说，我不相信那些东西，是我的经验告诉我那是假的。我的经验告诉我 ，edit oriented 才是重要的。现在搞新闻的人是说。我今天做一个总编辑，做一个报老板，是 news what you like to know， news what you want to know， 说读者喜欢什么，希望看到什么，我们现在不都根据这个吗？ 对。 但是，曾几何时，主宰一百多年东方西方的媒体的观念是 news you have to know， news you need to know， 是你应该知道的，你必须要知道的。这个好像傲慢 ，editor 这一环很傲慢，事实上不是的，因为你是在帮他收集资讯嘛，你本来就是帮他在做收集资讯、解读资讯的人嘛，你没有什么无所谓傲慢的人嘛，你帮他收集的人那么多，你为什么帮他收集这个呢？一定是 news you need to know， 我认为 you need to know 的，不是我帮你去收集，你告诉我 tailor made 定制，说。News I like to know, you like to know， 那我干嘛呢？那你知道电脑帮你去收集资讯， 是。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新闻的做法哈，现阶段的很多错误的迷失在一个地方，你知道？啊，一定要做 target research， 啊，一定要做 marketing research， 一定要根据 target marketing 去做分众的研究，啊，然后才可以一击而中。那我问你一个最简单的。Murdoch 的媒体里面搞的 iPad 报纸 The Daily， 对， 当初 Market 研究做了多细，为什么要在 iPad 上搞一份报纸？ iPad 的报纸可能是哪一些人？ 对， 哪一些人？所以我们的版面应该如何安排？哪一些新闻要？哪些新闻我们不要？ iPad 的新闻就应该为 iPad， 我不能够跟 Wall Street Journal 一样， 但是呢，结果呢 Murdoch 失败的那么惨，失败那么惨，所以我说那都假的 Target Market 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东西，我觉得都假的，因为它东西不好看，就这么简单。 嗯， 如果它好看，它到现在还存活的，对不对？就是它不好看。 是，那 我不是说完，我对那个东西排斥，我是我个人经验，我觉得那个不重要，那个不是那么重要。所以我在报馆当总编辑的时候，每次 Nelson 的团体要来做简报，我就说我绝对不参加。Go ahead, please, 你们参加，我绝对不参加。 嗯。啊，您说的是这个尼尔森的市场调查， 包括这一些，包括尼尔森。 嗯，那最近的这个反媒体垄断的这个运动，台湾最近出的这个10%的阅读率的这个红线，您刚刚也提到了。说实话，从您刚才说的这个表述来看，我觉得如果有个10%的红线的话，就可以保证了您说的那些大报的生存。但我又听您演讲，对这个法案好像又并不是特别以为然。您怎么看？ 10%的阅读率是非常低的， 嗯， 不是很高的。 嗯， 西方国家定位一个杂志啊，不，一个媒体纸本的，通常都在30%左右阅读率在里头。10%你能够 survive 已经非常不简很困难了。 嗯， 10%。 但是他这样的做法是保证基本上台湾的报纸就没有办法去并购其他的媒体。 对，他就是一个这个法案叫做 反媒体垄断， 叫做白痴法。啊，这个完全不知媒体为何物人力的法啊，因为我讲的嘛，第一个拿台湾好，自由时报号称41.4，苹果号称37点几，联合报号称20%，快到20%，中国时报16%，最低的就超过16%。 嗯， 那如果你是10%或者15%好了，我再帮你拉高一点，你还是16%。中国时报现在目前它不能够有任何一家非中国时报以外的媒体，如果有2年之内你必须全部处分掉。 但这不是达到了反垄断的效果吗？ 这不神经病吗？那你干嘛要去准许媒体行业，把媒体行业整个铲除掉算了嘛？人家为什么只能赚10%阅读率的影响力？ 嗯， 垄断是要制裁，但是10%垄断的什么？10%能垄断什么？10%的报份，可能如果用数字来换算的话，可能还不到40,000份。 嗯， 那不是笑话吗？我40,000份连存活我都没有办法了，你说我垄断，所以我不能够去并购。 嗯， 所以这个法律是神经法，这是一群我不晓得哪一群白痴，我讲难听，在那边做的这个研究在那个西方最起码是30%，最少25%，25%就是一个1/4嘛，1/4在一个地方。我常常讲的一句话，就这几天呢、啊，不是常常讲。如果英美、欧洲，就是西方国家，如果不是对这个所谓的跨媒体经营的法律政策比较开放的话，比较放宽的话，我们现在不管我们对 Murdoch like him or not，Murdoch 怎么可能去诟病美国的 Fox News Channel？ 怎么可能又诟病美国的 Wall Street Journal？80年代的时候是西方对媒体管制法令最严格的时代。90年代因为 Internet technology 出现了，所有的政府都知道，对法令必须要放宽的，因为 definition 不一样了，工具不一样了，所以都放宽了。90年代全世界放宽，你想想看，如果不放宽 ，Murdoch 怎么可能在英国有那么多媒体？ 嗯， 又是 The Sun， 又是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报。然后在美国又是电视，又是收视率第一的电 ，Fox News Channel 收视率第一呀、啊。 嗯 ，Wall Street Journal 的报分超过《纽约时报》。 嗯， 那美国不是要把这个 Murdoch 找来说，你要选一个。 嗯， 我再举一个例子，台湾这个法令就好像什么，你知道？我本来是靠卖皮鞋赚钱起家的，我卖皮鞋卖得很好，我超过了10%，然后我现在要去做皮箱。也跟皮革有关，然后这个政府的法律说，你要做皮箱，你必须要把皮鞋的生意收掉，否则我就不准你去做皮箱。全世界有这种事情吗？全世界有任何民主国家的政府有这个权利吗？因为这个涉及到你处分我的财产，而且我不是没有犯法，你怎么可以处分我财产？我做皮鞋做了赚钱， 我行有余力，我去投资，我去做皮箱。这个法令说你要做皮箱可以，那你就要停掉这个生意。全世界有这种事，你不觉得我们的法令就是这样子吗？ 嗯。 而且你不能做哦，你这个你的皮鞋生意不能超过10%，你超过10%，你就不能做皮鞋以外的生意。所以说我只能够拼了命，我研发各种皮革颜色种种，我只能做到10%占有率，到此为止，这是我的玻璃上限。全世界有一个政府有权利要求一个产业说你只能做到10%，如果你超过10%，对不起，你就不能够去买其他的东西。 但是我的理解，您一向持的一个立场是不是应该是反对媒体垄断？但是您对这个法案是 no， 反媒体垄断。我刚刚讲的， 嗯， 垄断是一定要反媒体，要你要反垄断的， 嗯。 但是你要去 define 什么叫反垄断。我刚刚举的美孚石油，它从矿产的选择、矿开采石油，一直到中间火车运油，油变成油罐，然后再开这个油电行，卖油的小店，一从头到尾垄断的。而且是那个垄断的美国的石油上游、中游、下游垄断的97%，这个当然是垄断。你当然要 antitrust 的法律去制裁它。台湾这个算什么垄断？10% trust 的什么？ 嗯， 你怎么会有一个国家说，就像我现在目前我街头去卖这个小吃，政府说你只能卖1000块一天，你超过1000块的话，明天开始你就不能卖另外一个食品。全世界有一个国家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吗？ 嗯，但是这样的法案恰恰不是能够阻止像旺中案并购这样的事情。 我一再跟你讲，垄断你要 define 什么叫垄断，你用这种方法是达到了反是垄制裁的垄断，但是你让所有的人都活不下去。所以台湾已经有人讲，这不叫反垄断法，这叫做扼杀媒体法，因为没有一家媒体可以活得下去了嘛。 可以想象没有人会愿意再投资媒体的这样 的，那是必然嘛。我干嘛要去投资？我只能赚了10%的阅读率，我干嘛要去投资？ 大家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台湾中国时报前社长，也是非常资深的媒体人王建壮先生，在香港的台湾光华新闻文化中心接受 U Radio 访问的内容。他谈到了作为一位媒体人他的价值以及对于这个行业的一个看法。那在新闻的部分呢，他才提到了台湾最近反媒体巨头、反媒体垄断的这么一项运动。他本人当然是，就如他所说，反媒体、反对媒体垄断，但是他并不支持用一个本身有重大瑕疵的法律来一下子把所有的媒体业全部都打击。他按照他的话说，这样的一个法律如果说推行成功的话，最后的后果就是把整个媒体行业给铲除了。那么在王建壮在中国时报长期开设的专栏《凯撒的面具》在2012年的8月23号有这样一篇文章，叫做《想念那个繁花乱插的年代》。他写道，媒体是人才的事业，有什么样人才就有什么样的媒体。媒体的最大资产不是在银行存有多少钱，而是在报馆拥有多少人才。而且媒体人才不同于生产线员工，生产线上走一个人可递补一个人，但媒体如果丧失一个人才，丧失的却是传统与价值的延续。即使有人可以递补，也只能递补其位，而不能递补其实。这就是这位台湾媒体人，走过威权时代，见证了台湾民主转型的媒体人王建壮先生接受 U Radio 访问的内容。那么在待会儿我们将会开通今天的全媒体热线，讨论的话题是中纪委强调要严厉的监督裸官，那么尤其是对于配偶和子女在海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将会严格的管理和监督，用的是管理和监督这两个词语。那今天要问各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就是，你认为这样的行为对你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吗？你可以接受一个国家工作人员他的子女和他的配偶移居境外这样的现象吗？欢迎打电话进来，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的听众可以拨打1872346，凤凰 FM 的手机用户一键call in 现在就可以打进来了。 好，我们待会儿来接电话。 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 三立化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在今年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中纪委的报告中指出，要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外和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认真执行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并开展抽查核实工作。在三月份两会即将召开之际，有关财产申报以及官员的家庭情况到底是不是裸官，这样的关注又在民间迅速的升温。我们经常在电视报道中听说到一个词叫做境外势力，但有的人说这个境外势力很多都是在国内做官的，但他们的家属都在国外。对这样的现象，对于裸官，不管是官大还是官小，你认为这可以接受吗？我们来听今天凤凰 U Radio 听众的看法。第一位是朱先生，朱先生您好。 你好， 您好，请问从哪里打来？ 我是这个湖北通山。 湖北的朋友，您怎么样看这个有配偶和子女生活在国外和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这样的现象？您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吗？ 不可以接受。 为什么？即使他是不是特别高级别的官员，您也认为不可以接受？ 是这样的，他就是说，他是这个是自己发财，利用这个他这个职位，利用这个国家的这个资源去那个的话，那是肯定不能接受的。 那您认为有什么样的做法可以杜绝这样的现象，或者说制止这样的现象吗？ 我认为是国家要加大这个惩治腐败。 您认为要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 哎，这个均衡这个收入的这个差距。 要缩小这个收入的差距。 哎，对对对。 好，非常感谢您的意见，湖北的朱先生。下一位是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喂，你好。 请问从哪里打来？ 我从山东打来。 山东的朋友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贪官嘛，他们这个口号就有问题。为人民服务，结果呢他们是倒没人民服务，没为人民服务，反而为了自己服务。我觉得最有效的遏制他们的方法就是民主选举。每个贪官，你当官的时候必须得面对你的辖区的老百姓，你得做出承诺，公报你的财产，让老百姓监督你。再一个，这些贪官就是他们的违法作为，把今天的中国社会激化到这种矛盾，激化到这种程度，跟他们这些腐败这些官员是有直接关系的。执政的不作为，再加上他们是以权谋私，这一点是最可。再就是他们把子女送到外国上学，那他把子女送外国上，是不是证明我们中国的教育体制就有问题吧？对不对啊？那么我们的农民的孩子受到中国的这种教育，他们把自己的子女送到，为什么送到外国？是不是外国的教育资源是不好啊？那么为什么还要强调我们中国的教育资源怎么好？是不是我们的孩子就受到畸形教育了？对不对啊？ 好的，非常感谢，这是山东的这个王先生，感谢您的意见，谢谢。好，这个王先生就说啊，最好遏制腐败的办法，按照他的判断，这个选票。那另外也有一种说法叫做用脚投票。我经常想，这个移居海外是不是一种用脚投票的行为呢？那下一位是郭先生，郭先生您好。 哎，你好。 你好，从哪里打来？ 我从浙江打来。 浙江的朋友您怎么看呢？ 对，我是浙江的公务人员，我就是公务员。我坚决反对这种官员子女家属移民国。 那我、 哎、因为 我可以理解是您自己没有这样的情况是吗？ 对，没有。 但是看到有官员移民， 嗯， 我认为多，因为人都有自私的本性， 嗯， 如果一个人，如果一个官员，如果把家属子女送到国外，定居国外，在国外购置房产，存款转移到国外，他就不可能全为中国人民服务， 嗯， 他连最基本的国家利益、国家秘密都不保护，你谈何你凭什么说他能够为我们中国人民服务？这是不可能的。 嗯，那郭先生是郭先生，可以问一下您这么说，您是不是身边您的同事？您说您是一位公务人，您认识的或者说您的同事当中有这样的情况吗？ 有， 这样的现象普遍吗？ 普遍的，我们这里是很小的单位，是县城，那不多。但是在如果在省一级，在那个部一级单位，他们就很多了。 嗯， 但我们小地方还是不多。但是这个应该学习俄罗斯，从普京自己开始，不允许任何家属移民国外，但还有把在海外置产，绝对不允许。你要在中国当，你就必须接受这种死的规定，不能够把家属子女移民国外。对，把财产都转移到国外去。 嗯，好的，非常感谢。 你想为人民服务，你必须为人民做出交代。 是， 我是为中国人民做事的。 嗯， 你如果把家属子女移民到国外，你凭什么让人民相信你能够为中国人民服务？这是不可能的。 好的， 从人的本性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嗯，好的，非常感谢这个浙江的公务人员，哎，郭先生说这是违反人的天性的，如果说你的这个财产或者说你的利益在国外的话，你就很难在国内好好的为中国人民或者为国人服务。那接下来是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你好。 哎，吴先生从哪里打来？ 我上海。 上海的朋友您怎么看？ 哎，我这样想的，贪官们之所以把配偶子女送到国外，而自己成为裸官，首先是因为他们对这里不是法治的社会状况感到不放心，担心不知哪一天革命会到他们的头上，但又正因为这里不是法治社会，他手中的权力不受到制约监督，可以使他达到其贪腐的目的，为了使其贪腐得来的利益没有后顾之忧，才产生了裸官现象。现在重要的是如何监督制约所有官员手中的权力，要真正做到所提倡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而不是仅仅注重官员的配偶子女是否在国外。 嗯，好，非常感谢上海的吴先生强调要把权力关到笼子里。哎，我再加一句，这个钥匙要交到人民的手里。接下来是邢小姐，邢小姐您好。 哎，您好。 哎，您好，从哪里打来？ 啊，我从天津，我叫邢林。 嗯，天津的朋友您怎么看？ 啊，我哈对这个反腐给人民造成的灾难来讲，我是一个证明，是个铁证。我就是天津市的陈庆霞，我在正受着政府的迫害。我就是拆迁房子不还，还追杀我们。2007年拆的迁，至今还没有还我们的房。 嗯， 一家人被追杀，被警察打，被黑社会打，打瘫了在这医院不管。就这样的案子，我们告不赢，公检法都不收我们的案子，警察不逮。 嗯 啊，我们的合法的财产、合法的补偿款都被他们掠夺一空，家产也被他们都掠夺一空，我们被拽出来的。 嗯， 这在共产党的天下允许不允许？那么他们就静言假说。我们上访了4年，带着2岁的小孩，现在都7岁多了，最终遭警察追杀。 嗯， 房子还没有问题解决。 嗯， 那这样的问题，我们就没出去告去，告不赢，媒体不介入。在天津市，在北京市。 嗯，那您觉得您受到这样不公正的待遇跟这个裸官这样的现象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太有直接的关系了，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剥夺了人民的合法财产，他们才暴富的。那么他们暴富的财产不敢在中国，他们就转移的子女家属的名下，他们带到了国外。 嗯，好的，非常感谢。 是在国外。 嗯， 咱们这个大陆跟国外跟各国联手成立一个机构，专门查他们的资产来源。 好的， 国财的。 行，非常谢谢这个天津的邢女士。邢女士是强调说要跟各国联手追查海外的裸官或者说贪官。那今天最后一位是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哎，你好。 你好，从哪里打来？ 广州。 广州的朋友怎么看？ 我注意到就这条新闻，就是王岐山就作为中纪委的书记，然后做了一份报告，然后提及到这样的事情。我觉得他作为中纪委的一个最高的一个领导人，他对就是对这样的做这样一个部署和要求，其实也很正常，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加强官员的一个管理的一个很正常的一些步骤和举措。当然我觉得这个会有一定的作用呢，对遏制就是官员腐败，就是特别是一些裸官的存在。但是我觉得如果从反腐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还是要建立就是制度化常态化的一种反腐的一个举措。如果光靠就是对裸官的一些所谓监督和管理，其实我觉得那个成效我是不是很乐观的。 好，非常感谢广州的吴先生认为这个最后我的理解是落实到法治的这么一个制度的落实才是有效杜绝这个问题的一个根本。那看来今天打进电话来的这个朋友，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表示他可以接受有公职人员的这个家属是在海外的这样的情况。那也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发表意见的听众朋友，请持续关注凤凰 U Radio 三话新闻以及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